山顶呈结顶圆锥状，从山顶下到深47米的火山口底部，到处可以看到火山渣、浮岩和火山弹。腾冲火山公园的另一大奇观是神奇壮观的柱状节理，这是真正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。昆明，昆明无愧于春城这一雅称，四季如春，夏天避暑，冬天避寒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昆明，一定都是春光明媚，天空碧蓝又高远，仿佛是透明的，太阳肆意地散发着耀眼的光，迎接着每一位在这座城市中漫步的人。青岛，青岛备受游客喜爱，首先要归功于岛城秀丽的山海风光，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。由前海至崂山的海滨黄金旅游线作为青岛的拳头产品享誉中外，著名的第一海水浴场细沙坡缓，水清浪小，旺季高峰期每天接待游客达到20万之多，名人故居多而且密集，在国内相当的罕见，民俗景点分布广，历史悠久，种类繁多，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全市，使得青岛更加古朴凝重，清幽典雅。 想再受损。无奈我心要变难变，道别再等也未如愿。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？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挑选？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到底爱爱我，那么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到底爱爱爱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也有时我感觉出了错，或许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？害怕想见的人也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结果。当你爱爱爱我，那么只有一次也就足够。当你爱爱我，也许只 痛过的最后，

就这样吧，你和我就算了吧，谁都害怕复杂，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？

管都拍完，你还在发呆，没人靠过来，高贵别人会站台，难怪在排队惨败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待，现实公害，优雅的在释怀，他才会离不开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待，现实公害，小心寂寞对健康有害。哎耶耶， 乖，擅长被淘汰，情人都换到第几代，你是反面教材，周末也爱着留白，一再再误会坦白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肝，现实公害，优雅的在释怀，他才会离不开，没人疼，没人爱，小心肝，现实公害，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倒进高脚杯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，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首歌越唱越悲，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，小心却让人心碎，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，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，心痛是最后的解释， 脚背，我喝下的却是眼泪。一个人越喝越醉，一颗心越爱越悲。谁错谁对，不小心却让人心碎。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，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。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， 心中的甜，让我真

不用去猜。